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我是舒润。今天是2021年9月12号星期日。 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有小雨，最低气温22摄氏度，明天白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8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30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东北四环望河桥外环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西二环西便门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注意。明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提示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首先关注疫情方面，福建莆田枫亭镇被列为高风险地区，已实施分级管控，目前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正在进行。 京津冀三地热点方面，北京嗨酷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在北京举办，上百项目获奖。 另外天津方面，唐津高速跨海河桥还有唐城高速滨海新区段部分路段在下半年通车。 河北方面，河北省11个无线电行政执法机构统一挂牌。 国内其他方面，浙江正在全力做好防御工作，应对台风灿都。 国际电讯方面，250多名外国人搭客机顺利离开阿富汗。 法国12万人上街抗议防疫措施，警方动用催泪瓦斯。 文体资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黄史城开放团体预约参观。 北京冬奥公园11开园测试。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6周年，京津冀之声与北京人民出版社联合制作特别专题《晋察冀日报通讯全局北平卷》选播，今天请听第10集。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首先来关注福建莆田疫情。记者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了解到，12号，仙游县枫亭镇全镇疫情风险等级调整为高风险地区。福建省莆田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同一天发布通告，要求在莆人员原则上非必要不离开莆田市。 同时暂停棋牌室、影剧院、网吧、台球厅、歌厅、酒吧、博物馆、图书馆、健身场所以及培训机构等有关室内的公共场所运营活动，控制餐馆、公共食堂经营规模和营业时间。如果出现发热、咳嗽、腹泻或者乏力等症状，应该在做好个人防护的前提下，立即就近前往发热门诊进行筛查诊治。就医过程当中不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目前福建莆田共有5个中风险地区，2个高风险地区，都在仙游县枫亭镇。按照莆田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的部署，为了防止因人员流动聚集而引发的交叉感染，枫亭镇在全镇范围内进行了严格的管制措施，并将相关区域划定为封控区、管控区和防控区，进行分级管理。为了保障村民日常生活需求，枫亭镇组织生活物资集中采购配送群组，确保封控区内村民不缺物资。 另外呢，据丰亭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丰亭镇共有24个村，常住人口 10.1 万人。目前全镇共设置了135个核酸检测采样点，全镇全员首轮核酸检测已经完成，第二轮全员核酸检测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莆田市教育局在其官方公众号上发布通知，要求从明天开始，莆田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各类教育培训机构暂停线下教学，改为线上教学，有注册条件和全封闭管理条件的高三年级除外。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下周的密集降雨和降温。受冷空气和偏南气流影响，北京市近期再迎降雨。下周北京市以阴天降雨天气为主，气温也随之下降。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受不稳定冷空气的影响，近期本市常常遭遇强对流和短时雷电天气。降雨降温也是下周本市的天气主流。下周一到周四，本市都处在雷阵雨和小雨的天气之下，周五以后慢慢转晴。雨水天凉意，气温也像坐上了滑梯，一路向下俯冲。在经历明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的高位以后，周二之后日最高气温跌到24摄氏度左右，日最低气温直接跌破20摄氏度，在17、8摄氏度左右徘徊。风力以三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早晚凉意尽显。进入白露节气，已经能够明显感受到夏季的闷热潮湿逐步减退，风中多了一丝秋天的凉意。饮食以温补为主，可适当多吃些含钾的食物，如荞麦、玉米、香蕉等，来有效缓解秋乏。另外，起居作息的时间也应当相应调整，早睡早起，每天增加午睡时间，运动以舒缓的有氧运动为宜，散步、慢跑、爬山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受到北京市多轮强降雨的影响，密云水库来水比往年明显增加。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进一步改善北京平原地区水生态环境，缓解多年来地下水超采带来的亏空，经北京市区两级水务部门充分论证，北京市水务局决定今天启动重点河道生态补水。通过对密云水库、怀柔水库及下游的潮河、白河、淮河、雁栖河等河道的联合调度，实现平原地区地上地下水资源水生态的协同修复。据了解，截至到目前，密云水库汛期来水 13.17 亿立方米，水库蓄水量达到了 35.58 亿立方米，创下历史最高值。 接下来关注机器人大会。昨天世界机器人大会领航峰会举行，来自政府、研究机构和企业的嘉宾大咖聚焦新变局，纵论机器人产业的新挑战和新机遇。中国机器人产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已经成为了共识。 根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的统计数据，全球机器人产业规模从2016年的204亿美元持续增长到了2019年的306亿美元，年均增长了 14.5%。 特别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服务机器人逆势增长，2020年同比增长了 20.7%。机器人产业日益成为了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中国市场更是蓬勃发展。2020年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占全球的 44%， 已经连续八年稳居全球第一。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至2020年，中国工业机器人产量从 7.2 万套快速增长到 21.2 万套，年均增长 31%。 在嘉宾们看来，中国具有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这是发展机器人产业最大的信心。不仅如此，金融和资本市场，如科创板、北交所的助力，这些也在支撑机器人的技术创新以及新科技成果孵化和转化。双循环发展格局和双碳目标的提出，都在为机器人产业加速。 今天上午，有中国的诺贝尔奖之称的未来科学大奖获奖者揭晓，历经九个月的评选，袁国勇等科学家获奖。 据北京日报报道，未来科学大奖于2016年正式成立，是我国内地首个由科学家、企业家发起设立的民间科学奖，表彰大中华地区做出的在世界上有长期影响力的科研成果。未来科学大奖设有生命科学、物质科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三个奖项，单项奖金为100万美元，被誉为中国的诺贝尔奖。 此前五年，未来科学大奖共评选出了20位获奖者，获得了科学和社会领域的广泛认可。其中呢，包括施一公、袁隆平、邵峰、薛其坤、王怡芳以及彭石歌等等。 嗨酷2021全球创业者峰会主题日昨天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举办。嗨酷2021全球创业大赛颁奖盛典为大赛上百个全球获奖项目颁奖。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贺娟的报道。 一段快手上的别哭鸭特效有100多万人参与拍摄，翻转晃动手机，拍摄者流出的特效泪水居然像真的水跌落在容器上一样四处飞溅。这个早期特效其实是基于90后创业者胡元明团队太极图形项目图形基础设施做出的效果。 他们之前其实也不是不能开发，就是比较麻烦，他可能每一种机型都要开发一下，编写的代码也非常长，然后要找到专家来去做这个事儿。有了我们这个系统以后非常简单，大概就是以前写10天，现在写1天这样。 麻省理工博士毕业后，小胡回国创业。今年4月，公司才在中关村创业大街成立。还在创客期的他们雄心勃勃，拳拳的报国之心也让人动容。 我其实就一直是有一个种乡土的这么一种情怀，希望能够回到祖国做点事情。我们希望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开源图形基础设施和云平台，让图形计算能够惠及每一人。比如说你可以用它去做一个，你在火星上面造一个自己的房子，现在你都要学非常复杂的三维软件去做，但是你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面可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拖拖拽拽点鼠标就可以搭建出来，以后还可以请同学来这里面参观去玩。 太极图形项目获得了本次 Hi Cool 大赛一等奖，今后这个团队除了奖金，还将获得一系列人才政策等扶持。海高大厦和今年正式落地的 Hi Cool 产业园，正是为了承接大赛项目落地的双平台。 Hi Cool 围绕创业项目的普遍生命周期，构建了六位一体的人才创业生态。创新工厂董事长 CEO 李开复认为，硬科技已经迎来了最好的时代。 2021年天津市全国科普日昨天启动。记者了解到，即日起到17号，各区各委办局以及各科普教育基地都精心准备了种类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普活动，以满足不同年龄市民的科普需求，并且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 从天津市科协了解到，今天上午，天津市生态环境局与天津市自然博物馆联合举行了科普日活动。科技工作者们将现场讲解低碳生活、重污染天气应对和水环境保护的科普知识。在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天津市还将举行参观双碳科普示范基地、环保设施线上游、走进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等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丰富市民的科普体验，提升公民的科学素养。 三地热点，我们接下来关注交通方面。日前，长深高速公路扩建工程海河特大桥顺利完成了竣工验收，同时呢，唐城高速、金石高速等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的进展，部分路段将会在下半年通车。天津市持续强化高速公路、国省干道的通行能力，消除堵点、断点，打造开放互联的区域公路网络。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在横跨海河的滨海大桥两侧，崭新的长深高速跨海河大桥已经建设完成，大桥将在9月底实现通车运行。为提速桥梁建设，这座大桥在本市首次采用智能挂栏的建设方式，相当于在海河之上建了可移动的施工平台。项目安全质量部工程师宋建康说， 通过引入智能新型挂栏呢，海河大桥主桥合龙6次合龙的误差呢均控制到了毫米级，较原计划提前了20天，保证我们按时实现通车的要求。 滨海大桥是原唐津高速，也就是如今的长深高速的横跨海河连接点，属于国家规划的7条首都设线之一，同时也是天津港和东北地区连接南方省市的货运通道。由于车道有限，桥梁曾一度成为高速的嗓子眼。跨海河大桥是在原大桥的两侧新建两座单向桥，实现了扩容和疏解。天津高速集团工程项目经理叶强说， 原先的老桥总堵车，大车爬坡上桥比较困难，尤其在雨雪天气容易发生拥堵的情况或者车祸。此次呢，扩建工程的桥梁建成之后呢，由双向四车道变成了双向八车道，形成一种自然分流的效果，通行能力呢提升接近一倍。 此外，唐城高速滨海新区段工程也在加紧施工，工程起于滨海新区西中环，并和长深高速相连。截至目前，路基工程已经完成了90%，有望在年内具备部分路段的通车条件。 再来关注医疗方面，北京市卫健委、北京市规字委日前共同制定并发布了《北京市医疗卫生设施专项规划（2020年至2035年）》。北京市将严格控增量、输存量，分级、分类、分区统筹规划全市医疗资源配置。 规划提出，北京市分级分类有序推进资源疏解和空间布局优化。北京市将会有序地推进市属医疗卫生机构和部分央属医疗机构，由中心城区向城市南部、西部、回天地区等市域内资源薄弱地区疏解，完成口腔医院的迁建、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扩建、清华长庚医院二期、友谊医院顺义院区以及朝阳医院东院等重大疏解项目，压缩现址的床位规模。 北京市还将对雄安新区启动新一轮的帮扶合作计划，持续推进宣武医院、妇产医院、中医医院、市疾控中心、市卫生健康监督所等市属医疗卫生机构的对口帮扶合作，提升新区医疗卫生和公共卫生服务水平。中日友好医院、安贞医院、友谊医院、朝阳医院、中医医院、胸科医院、陆河医院等将与北三县相关医疗机构开展支持合作，协同推进北三县养和医养结合机构服务能力提升。 北京市呢还将会加强与环京地区的协作，持续推动天坛医院、同仁医院、积水潭医院、朝阳医院、地坛医院等对张家口、唐山、承德、廊坊、保定等地对口机构的支持合作。 基层社区医院如何将患者留在社区，这是个不大也不小的考题。在天津市河东区，一家社区医院从服务细节入手，让小医院做出了大文章。来听天津台记者张欣、巩胜男的报道。 河东区大王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10年正式挂牌，建筑面积4240平方米，共有14个临床和一级科室，医务人员近200名，服务周边8万多名社区居民。医院建立之初没有名医坐堂，医疗环境简陋，居民认知度也不高。年近50的中医科医生魏小明说起了当年医院没有电梯这件事儿。 当时我们没有电梯，你想想很多颈肩腰腿痛的人他上不来，有的那个老弱病残的他上不来，还有一些这个偏瘫的他上不来，上不来怎么办？有的就我们几个小伙子下去一块儿帮着抬上来，拿着轮椅一块儿扛上来，这种事太多了。 过去几年，大王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采购设备、安装电梯、改善就医环境、引进医务人员，不太富裕的资金一大半都投入到了中医诊疗服务上。门诊办公室主任王晴负责将患者的意见建议向上级反馈，再有针对性的做出调整。 以前呢，他来了就是我就是看中医，我就是什么都是看这一个大夫。后来呢，也是经常有时候会问到我们工作人员，咱有没有专门看胃口的，还有有的看妇科呀，或者有具体到某个疾病了，慢慢对我们这个中医科呢进行了一个调整，一个改编。像现在我们是分为8个诊室，然后每一个医生呢他都有各自擅长的这个项目。 历经5年努力，大王庄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探索中一步步前行，让更多百姓享受到了越来越便捷的诊疗服务。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日前，国家工信部发布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天津市89家企业上榜，和2019年的6家相比，入选企业数量大幅增长。而这背后离不开金融担保等创新手段的扶持，助力企业在细分领域成长为行业的小巨人。来听天津台记者董朗的报道。 天津索托瑞安汽车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商用车安全驾驶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公司深耕这一领域中的细分市场，商用车智能防撞系统的研发应用。索托瑞安董事长刘宗刚说，系统包括软硬件2部分，软件负责判断紧急情况，硬件用来控制制动系统。 车辆安装系统后能够有效降低事故发生率。 像渣土车呀、工程车呀，它转向的时候它有一个巨大的一个盲区，在这个盲区当中，比如像有行人、有骑手，它有风险的时候，通过传感器，然后通过我们自己自研的算法来去实现制动的策略，我会让车主动的能够停下来，往往比司机的制动的时间、反应的时间会提前1到2秒。在高速的情况下，1-2秒的时间是非常关键的。 目前这套系统已经安装在全国数万辆商用车上，安全行驶里程已经达到几十亿公里的量级，公司也成为全国这一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但是公司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正当公司满怀期待准备市场推广时，却遭遇资金瓶颈。2018年底，工信部启动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培育工作，2019年，天津市中小企业信用融资担保中心推出了专精特新贷融资担保产品。在寻找担保对象时，市担保中心发现了索托瑞安。获得这笔资金，索托瑞安一下子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公司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能，很快步入发展快车道。今年，全市共有89家企业入选工信部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名单。这些企业累计获得4.6亿元融资担保贷款。 昨天，河北省11个无线电行政执法机构统一挂牌，其中原河北省石家庄无线电管理局、石家庄无线电监测站整合为河北省石家庄无线电监督执法局，即日起将开展无线电专项执法行动。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马艳婷的报道。 我省环绕京津，无线电设备数量大，重大活动多，电磁环境复杂，无线电保障任务繁重。特别是随着新技术广泛应用，无线电台站的数量增加较快，频谱资源的需求大幅增加，频率使用安全问题日益突出，这些都对无线电执法队伍提出了新挑战、新要求。石家庄无线电监督执法局局长李卫东： 由于台站的数量较多，无线电日常的监管和查处任务繁重，因此必须要有一定规模的高素质的无线电执法队伍。我省无线电执法机构组建不是简单的机构合并、职能增减，而是根据省委的决策部署，结合无线电执法工作的实际，做出的体制机制性的调整。 3D 热点，我们再来关注教育方面。双减政策出台，要减轻学生的作业负担和校外的培训负担。对于家长来说，这意味着减轻焦虑，减轻家庭的教育支出。不过，减轻负担不是简单化的减，而是要增值提效。父母也要会自己做加法。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双减是为了减轻孩子过重的学业负担，促进孩子全面发展。作为家长，教育责任不能减少，还要做点加法。首先，增加伙伴关系的亲密度。父母是孩子学习中十分重要的伙伴，具体不在于某道题如何解答，而是给孩子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示范学习状态。要做到三个别：别无休止的唠叨，别让陪伴时间缩水，别给孩子反向的示范。同时，父母们还应该帮助鼓励孩子找到同龄的玩伴和学友。二是增加亲子阅读的饱和度。双减后，学生多出来的课余时间，父母们可以用经典作品阅读来填补。中低年级的孩子，父母可以伴读。对于中高年级以上的孩子，父母如果能把孩子需要阅读的作品提前读过，并在轻松的氛围里将自己阅读感受和孩子一起聊一聊，可以让阅读释放更大的能量。三是增加日常生活的体验度。双减实施后，父母应该帮助孩子更真切地迈入家庭生活、社会生活之门，在体验生活中接受教育。最后，还应该增加艺术修养的感受度。曾有调查显示，每周参加3次音乐活动的学生，在数学、阅读、历史、地理测试中的成绩，要比不参加活动的学生成绩平均高出40%。父母可以抽时间陪着孩子听会儿音乐，看看电影，逛逛画展，无论是冲着提高学业成绩，还是涵养孩子的灵气，都十分有益。 作为河北省邯郸市政府2021年十大民生实事工程之一，9月起，邯郸市主城区85所小学正式开始供应午餐，近7万名学生享受到午餐供应和在校午休服务。来听河北邯郸台记者江南的报道。 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学生们把自己桌子上书本收集，排好队，有序领取午餐食物。邯郸区抚源小学学生王月博： 有两荤一素，还有馒头和汤，跟同学一块吃饭觉得特别开心。 邯山区抚源小学学生杨烟泽美， 我吃的是回民菜，你看这今天吃的有龙利鱼，还有鸡肉，这个是豆腐。 对于此项午餐供应服务，学生家长称赞，对于养成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有很好的帮助。午餐后，学生在教室安静午休，为下午的课程养精蓄锐。作为邯郸市政府2021年十大民生实事工程之一，此项工作邯郸市采取政府费用补贴、招标社会企业的模式运行，主城区四区教育部门、各个学校、共餐企业合力推进。共餐企业集体配送和学校卫星厨房配餐的方式进行。邯山区教育体育局办公室副主任陈小飞， 我们以择优的方式公开招标了三家企业来作为孩子的午餐供应企业，按照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于这个食品安全这方面的要求呢，我们整个的午餐供应是全链条无死角的监控，整个全市有视频监控和 GPS 的跟踪。 三地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方面。为了激发创建文明城区新动力，今年以来，北京房山全区开展了推进垃圾分类、设立晾晒区、湿化停车位以及补植绿化带、设置建筑垃圾存放点为主题的五件小事专项行动，从群众实际需求入手，切实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你比如说道路啊、花园啊、庭院呐、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环境优美，现在人的素质也提高了。 74岁的陈大爷住在新城街道建德寺里已经20多年，因为见证了这里的巨大变化，记者采访时他非常愿意停下脚步说一说。在陈大爷的指引下，记者看到路边街心公园和公共座椅边上都矗立着一个1米高不锈钢材质的烟头收集器，树坑也被填上了环保材料，整个街面干净美观。而最让居民李大爷开心的是，今年辖区内新湿化了很多路侧停车位，极大地缓解了停车难。 哎，对老百姓很方便，知道哪儿停，知道哪儿不停，这样很有秩序，不像过去乱乎乎随便乱停。 走进公园旁边的一处老旧小区，记者被门口的一排封闭式垃圾分类桶站吸引。日常的塑料四分类回收桶被放置在上锁的白色箱子里，只露出投放口，分类标识更清楚，钢制的脚踏板避免了手桶接触。在每栋楼前的向阳一面，记者还看到了十几组灰色钢制的大型晾衣杆。一位正在晒被子的居民说， 因为这个问题提了好几年，像过去不让拉绳，然后你就没有杆，这两为难，现在好了，这次创城真解决了。 此外，整治不文明养犬也是街道的重点执法内容。今年以来，新城街道在辖区内落实五件小事，置身街头最大的感觉就是老而干净，旧却整洁。街道工委书记吴雅静介绍， 我们目前呢，湿化了停车位2050个，升级改造了37个封闭式的垃圾的桶站，4座垃圾驿站，购置了2辆流动式的垃圾收集车，安置了200组的晾晒架，主要的道路的路口做了8个信息公告栏。新城的辖区内呢，小广告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根治和解决。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开展以来，天津市河北区秉承为民服务的理念，坚持从小事做起，把小事做实，通过落实社区圆桌会议制度，切实解决居民的困难事、群众的烦心事。来听天津台记者吴妍妍的报道。 金秋九月，新开河街东华里社区便民理发室正式开业了。一大早，理发室就迎来了第一批客人。社区志愿者齐师傅用精湛的技艺和耐心的服务，让前来理发的老年人们感受到了社区的贴心与温暖。理发这一件小事儿，对不少老人和困难家庭来说却是个难题。社区里有理发难题的居民不在少数。在一次社区圆桌会议上，贾志新老人把这个问题带到了会上。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蒋丽莹当即表示，马上研究解决。 经过研究，把我们的图书室的一半的地方来腾出来，打造这个便民理发室。行动方便的这些老年人呢，到我们社区参加活动的时候，顺便就把这个发理理。对于行动不便的这个老年人、残疾人，我们都可以提供上门免费理发。 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中，河北区开展来家坐坐向您汇报活动，从去年十月份至今，在河北区10个街道118个社区党组织中，逐步形成了社区圆桌会议制度，邀请居民有事儿没事儿都来坐坐，说说生活中的困难事、烦心事。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导实践活动启动后的首期直播答题节目昨天在交通广播新闻晚知道推出，本期节目音视频同步播出，和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导实践活动线上答题页面打通，一小时的特别节目共推出了10道文明驾驶礼让行人的相关问题，吸引了超过6700人次受众的参与，不少听众答题后抽得了最多100元的加油券，10道题的整体正确率超过80%，这反映出了近期本市倡导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果。 但是呢，受众对于问题驾驶机动车遇到行人在斑马线上横穿马路，是否应当减速慢行的回答，正确率却不足30%。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停车礼让行人。交管部门也提醒行人，为了自身安全和道路的畅通，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做到红灯停，绿灯行。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导实践活动8号启动，项目上线4天以来，已经有20多万人在活动页面上响应文明驾车礼让行人的倡议书。关注3D 热点新闻，请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100.6 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 D 一线连，尽在 FM100.6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国内其他方面消息，接下来关注台风灿都。浙江省气象台12号发布台风警报，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将于13号白天在舟山到宁波一带沿海登陆，或者穿过舟山群岛。为应对即将来袭的台风灿都，浙江各地严阵以待，提前做好了防汛抗台、抢险救援各项准备工作。 气象专家表示，台风灿都靠近或登陆浙江时，将会是强台风和台风级别。浙江沿海呢，大风强度强，浙中北内陆地区将会有大范围的大风，而且持续时间长，需要加强防范。此外呢，浙中东部和浙北地区将会持续出现大雨、暴雨，累计雨量也大，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极端的降水，发生山洪、泥石流、中小流域的洪水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 上海中心气象台12号早上10点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可能于13号夜间登陆上海南部，14号到15号在杭州湾到上海附近回旋扰动，风雨持续时间可能较长。 气象部门特别提醒，台风灿都14号到15号在杭州湾到上海附近回旋扰动，风雨持续时间可能较长，导致风险较高，建议公众密切关注预报预警信息，提早做好台风的防御准备，减少不必要的外出。 为了应对今年第14号台风灿都，长三角铁路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了第一位。根据台风变化动态，从13号起调整列车运行，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工作，确保铁路运输安全。 铁路部门也提醒旅客，停运列车的车次以及时间等相关信息，大家可以以车站公告为准。若有疑问，可以致电铁路的客服热线02112306咨询。 旅客还可以关注铁路12306客服网站公告以及长三角铁路的官方微博、微信信息，以便合理的安排行程。 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请不要着急，前往车站窗口办理退票业务，可于票面乘车日期起30天以内在互联网办理退票，或者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专窗办理退票，以上情况均不收取手续费。 另外呢，受到台风灿都的影响，台湾全岛12号笼罩在了暴风圈当中，各地风雨持续。台北、新北、基隆、宜兰，还有花莲、台东等多个县市都宣布停班停课，而景区、百货商场等场所也停业一天，海陆空交通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9月14号，太阳系内的两颗行星有看点。天文科普专家介绍，这一天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星将迎来冬大距，距离太阳最远的行星海王星将上演冲日。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大气透明度高，借助天文望远镜和相应的星图软件，天文爱好者有望观测到这颗神秘的星球。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欢迎继续收听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面对911事件20周年，美国的现任和前任总统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纪念这一特殊的时刻。美国总统拜登当天打破了往年的官方纪念惯例，在同一天先后赴纽约、尚克斯维尔以及五角大楼出席纪念活动。 11号上午，拜登和另两位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和克林顿共同出席了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举行的纪念仪式。此外，亲历911并下令发动阿富汗战争的时任总统小布什当天在尚克斯维尔参加了一场纪念活动，他发表公开讲话，向遇难者家属致敬，并且谈到20年前经历恐袭之后美国人展现出的力量。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当天没有出席911纪念活动，他在当天上午发布了一段由自己过往讲话剪辑而成的2分钟视频，片名是《你永远不会被遗忘》。下午，特朗普突然造访纽约警察局，期间呢，他大肆抨击拜登的阿富汗撤军决定。此外，美国在世年龄最大的前总统96岁的卡特当天也没有公开露面。其发言人表示，卡特和夫人将会在家中以祈祷和反思的方式纪念911遇难者。 美国政府阿富汗和解事务特别代表哈利·勒扎德11号说，过去三天共250多名外国人顺利搭乘客机离开阿富汗，他对阿富汗塔利班的配合表达赞许。哈利·勒扎德在社交媒体说，在过去三天，包括数十名美国公民和美国永久居民在内的250多名外国人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搭乘卡塔尔班机离开，未受到塔利班的阻挠。 美国纽约州一家医院多名产科护士宁愿离职也不接种新冠疫苗，院方不得不从25号开始暂停接生孩子。据外媒11号报道称，纽约州刘易斯县综合医院产科近一周有6名护士因为拒绝接种疫苗而辞职，另外有7名护士有意效仿，令这个科室人手捉襟见肘。 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多只西非低地大猩猩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美联社11号援引动物园声明报道，工作人员发现多只西非低地大猩猩出现清咳、流鼻涕、食欲减退症状，随即采集了它们的粪便、鼻腔和口腔样本，送到佐治亚大学阿森斯兽医学诊断实验室和位于艾奥瓦州埃姆斯的国家兽医学实验室所检测。 据外媒报道，11号法国多地民众再次举行抗议新冠健康通行证等防疫措施的示威活动，超12万人参加。警方被指对示威者动用了催泪瓦斯，并且逮捕了85人。据法新社报道，官方数据显示，11号有超过12万人在法国各地示威，以抗议马克龙政府所推行的新冠健康通行证等防疫措施。抗议者认为，实施健康通行证措施是在歧视没有接种疫苗的人。 据外媒报道，丹麦10号解除了最后一项防疫限制措施，进入夜店无需再出示健康通行证。至此，这个北欧国家的民众基本已经恢复了正常生活。丹麦绝大部分的防疫措施从9月1号起取消，现在丹麦全国几乎已经没有人戴口罩，大部分民众已经重返办公室上班。11号，丹麦首都哥本哈根举办了5万人的演唱会，门票一早就已经卖光了。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蒙古国国家人畜共患病研究中心主任朝格巴达尔赫11号通报说，该国至少在7只河狸身上检测到了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被感染的河狸出现了咳嗽、流鼻涕等症状，而目前这些河狸已经全部康复。 叙利亚石油和矿产资源部部长图赫米11号说，作为埃及向黎巴嫩输送的天然气过境叙利亚的条件，叙利亚将获得一定量的天然气。叙利亚通讯社援引图赫米的话报道，根据叙利亚和埃及签署的协议，作为过境输去的交换条件，埃及将向叙利亚付费或者提供等价的天然气。 英国国家反犯罪局11号说，执法人员在9号晚间的一次突击行动当中，从一艘豪华游艇上查获超过了2吨可卡因。这艘游艇悬挂牙买加国旗，从加勒比海驶至英国英格兰地区南部的海岸附近。游艇上6人因为涉嫌毒品走私被拘捕，其中1人是英国籍，5人是尼加拉瓜籍。 日本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11号透露，他盼望东京奥运会和残奥村里的纸板床能够运到大阪，用作方舱医院中新冠病人的病床。据共同社报道，大阪府用于治疗新冠病人的方舱医院将在月底完工，大约有800张纸板床外加运动员用过的枕头将被运到大阪提供给新冠病人使用。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接下来关注文化娱乐旅游资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近日完成了对黄始成的修缮和展览布设。目前，黄始成面向机关事业单位、档案系统、高校等团体开放预约参观。 如今黄始成设3个展览，位于正殿的基本陈列石室金柜黄始成展示了现有的32座金柜，另有120座迁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馆展厅保存。展厅内详细介绍了黄始成古建筑的历史变迁、珍贵史籍典册和贮藏流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黄始成的管理和修缮等内容。目前黄始成接待参观时间为工作日的上午9点到下午16点，参观团体需要提前一周通过电话预约，每个团体不超过40人。 9月10号到13号2021全国工艺美术与创新设计博览会在民族文化宫举办，观众可以免费参观来自全国的300多位工艺美术界大咖以及6000多件工美艺术品。 再来关注演出方面，中秋假期天津市将有多台惠民儿童演出轮番登场，市民持文汇卡最低可以28元的票价看一场演出。9月的19号，北京果然儿童剧团将在红旗剧院带来儿童剧 Q 博士实验室，该剧将可乐喷泉、液氮烟花、氦气变声等充满乐趣的科学小实验搬上舞台，并融入想象力丰富的剧情。 9月20号、21号，宝艺艺术团的奥特曼系列舞台剧《父与子》将会在光华剧院连演2场。该剧剧情呢浓缩升华，突出了父与子的情感脉络，并且升级人物对战模式，保留了重机器人偶、皮套以及超过 3.5 米高的巨型怪兽。此外呢，白雪公主、美人鱼、小红帽之森林奇遇记、丑小鸭、青蛙王子历险记等多部寓教于乐的儿童剧也将会在假期亮相金湾大剧院。 为落实全国文化和旅游行业加强文娱领域综合治理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和文化和旅游部关于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和饭圈乱象专项整治工作安排的要求，9月10号，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组织会员体系中部分互联网平台企业代表召开专题会议，共商自律措施。 微博、抖音、快手、腾讯视频等平台达成了共识，加强网络文化内容建设。